第159集，你怕什么？ 薛远将顾元白抱回了房，小心放在了床上。他站在床边看着顾元白，看了一会儿才去找了身衣服换下。等回来时，坐在床边又看起了小皇帝的睡颜。昏暗的光打在他的身上，眼底青黑，胡子拉碴，日夜奔驰15日不要命的赶路法，即便是薛远现在也狼狈极了。薛远原本不在意容颜，因为他本身长相俊美，是天之骄子，他自然不会在意这些。但等要见到顾元白时，他却不由自主地去注意到了皮囊。看了一会儿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床上的人眉头皱起，似乎有些难受。薛远摸了摸他的脸，又摸了摸背中的手，很冷。他叹了一口气，上了床，掀起被子躺了进去，将顾元白抱在了怀中。 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么怕冷，温泉庄子已经很暖和了，这要是到了严冬，岂不是难受得要命？ 薛远的身体绷到了极限，他明日就需要上马回城，可现在却眼睁睁地只想看着顾元白，舍不得闭眼，就像睡觉也是浪费时间一样，舍不得去睡。顾元白感受到了暖意，刚刚蹙起的眉头也舒展了开来。薛远将他的手脚放在怀中暖着，压低声音问道： 舒服吗？你要是真纳宫妃了，哪个人能这么给你暖手暖脚？到时候是你给他们暖手暖脚，不好。 薛远停不下嘴，断断续续说个不停。半夜里，顾元白醒了一次，发现他还在说。顾元白清醒了一瞬，但神志还有点混沌。 北疆， 北疆很好。日莲娜被打得满头是包，跑去找西万丹了。但西万丹那个奸人狡猾万分，这个冬天过去，日莲娜的手下就要换首领了。 西万丹有个儿子，他儿子记恨西万丹手下第一大将乌南。乌南好几次都想暗中杀了西万丹的儿子。 我记下了。 顾元白正要闭着眼睛睡去，鼻尖却好像闻到了几缕血丝味，他眉心一跳。 你跑死了几匹马？ 五匹。 从北疆最快的速度到达京城，怎么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。15天，15天他赶了过来，这一路上到底是怎么过来的？人都有一个极限，他连睡觉都不曾睡过吗？ 房中静默了半晌，顾元白突然睁开了眼，他起身，薛远也跟着莫名起身，但却在下一刻倏地被帝王压在了床头。顾元白压着他，拿着手轻轻拍着他的脸，漫不经心地道： 薛九瑶，天子入你怀。 屋中的烛光一个不留，黑暗之中看不清薛远的表情，但薛远却闷笑了一声： 圣上，您这是要对臣做什么呢？ 脸侧的手一下拍着一下，羞辱一样，却很让人兴奋。 哼，你此时再说一遍，天子怎么入你怀？ 是臣入您的怀。 你从北疆偷偷回来一事，朕还没跟你算。 我明日就走了，等我回来那日，圣上再与我算账吧。圣上有太多太多的账需要同我算了，年后便是一场恶战，要是我能从战场上回来，那时圣上可以与我一分一毫的算。 骗人，那对你来说怎么能算是恶战？你分明就是在对我装着可怜， 再用苦肉计。 顾元白并未回应，薛远将手附在了顾元白的眼上。 睡吧，圣上。 他总是能精准地在黑暗之中找到顾元白，好像顾元白在他眼里会发着光一样，顾元白却看不到他，只能看到一片黑暗。顾元白拍了拍身边的空处，难得心平气和地 躺下睡觉。 薛远躺了下来，自觉抱住了顾元白的手脚。顾元白喟叹一声，突然笑了。 全天下也就你敢这么抱着朕了。 哼，老天爷都不敢劈我，我还需要顾忌什么？ 要是老天爷劈了你呢？ 顾元白突然问道。但他问完就后悔了，这么无趣的假设竟是他问出口的。薛远悠悠抱着顾元白的手用了力。 他劈他的，老子做老子的。 好一个薛九幽。 圣上不生气了？ 我生气干什么？你敢回来，必定是北疆已定，你有了底气。之前那时我爽也爽到了，便宜都被我占了，我再生气生什么的气？ 那你先前还是怒气勃勃的样子。 那是对你，规矩都管不了你。我罚了你多少回了，但你下次还敢。 黑夜之中，只有身体贴在一起，看不清彼此。顾元白骤然之间升起了一种错乱，好像他又穿越了时空回到现代，而他躺在床上，身边躺着的也是一个灵魂平等的人。 我不敢做很多事了，不敢伤了你，不敢吓着你。 还挺敢想，什么都不怕，什么都敢做。链子都被朕攥在手里了，你薛远还没有怕的东西吗？你怕什么？ 薛远沉默了，老半天没说出一个字。而在等着这个答案当中，顾元白已经睡着了。等了不知道多久，窗外的夜色隐隐褪去，薛远才囫囵睡了个小觉。没过多久，他就从梦中惊醒，大汗淋漓地喘着粗气。初冬的早晨里，他却像是经历了一场恶战，面色已经狰狞。薛远连忙翻身去看顾元白，数次去摸他的脉搏，试探他的鼻息，一直这样持续了几十次，他才从森森寒意中稳住了颤得不停的手。这双拿刀杀了无数人的手，竟然在现在因为一个人的鼻息存在而激动不已。薛远愣了一会儿，才下床去穿鞋。收拾好东西启程之前，他控制不住地又去试探了一下顾元白的鼻息，去额头贴额头地感受他浅浅的呼吸，才觉得嗓子里那颗心脏又安稳地回到了胸腔。 等我回来，带你放风筝，别给老子拿公费。 阳光落了满地，顾元白一夜好眠，从梦中转醒时，薛远已经没了踪影。皇帝愣了一会儿，将奴仆叫了进来，问田福生： 薛远呢？ 啊，薛大人何时回来过了？ 顾元白皱眉，他正要下床，却忽地想起了什么，扬手将被子猛地掀起。床上就在顾元白躺下的地方旁边，正有几块波澜血迹。 不是吗？他十五日赶回来，已然烂掉了几块肉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